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八章。上主对我说，你拿一块大板，用通用的字体在上面写马赫尔、沙拉尔、哈士、巴次。我就叫了两个忠直的证人，祭司祭乌里亚和耶贝勒基亚的儿子泽加里亚为我作证。我接近了你先知，他便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善主对我说，你给他起名叫马赫尔沙拉尔哈士巴次，因为在这孩子会喊爸爸妈妈以前，大马士革的财富和撒玛利亚的赃物必要运到亚述王前。善主又晓谕我说，因为这民族厌弃了缓缓徐流的史罗亚水，因而在勒金和勒玛利亚之子面前惊慌。为此，看，物主必使汹涌澎湃的河水及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军队上来淹没他们。他必将泄出一切河道，溢出一切河岸，直冲入犹大，长溢四烂，高达人的颈下。俄玛努尔啊，他展开的两翼将掩盖你广阔的疆土。众民啊，觉悟吧，你们终必丧胆，远方的一切民族啊，聆听吧。任凭你们怎样束腰，终必丧胆。任凭你们怎样束腰，终必丧胆。你们虽然策划，必然落空；你们虽然说定，绝不能实现，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。当上主一手握住我，警惕我不要走这民族的道路时，这样对我说，这民族称为圣的，你们不得称之为圣；他们畏惧的，你们不必畏惧，也不必战兢。万军的上主，你们唯应以他为圣，他是你们当敬畏的，是你们当恐惧的。他将是以色列两家的绊脚石和失足的绊脚，是耶路撒冷居民的罗网和陷阱。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将失足跌倒而折伤，陷于圈套而被捕。正见你绑好，训诲在我们途中已封缄。我只仰望那位现在转面不顾雅各伯家的上主，我要等待他。看哪，我和上主赏给我的孩子在以色列中成了标识和预兆。这原是出于住在西庸山上的万军的上主。有人或对你们说，你们询问那些喃喃细语的巫习和术士吧，百姓岂不能询问自己的神，被活人而询问幽魂吗？应到训诲和正见中去寻。谁若不照这话答复，为他便没有曙光。人将忍受着痛苦和饥饿经过此地，当他由于饥饿而爆发愤怒时，必诅咒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明。他无论仰望上天或注视大地，他只见苦恼和幽暗、昏暗和恐怖。但黑暗毕竟要被驱除，因为遭受灾难的必将免于黑暗。往昔上主曾使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地狱受了侮辱，但日后却使沿海之路、约旦东岸、外邦人的加里肋亚获得了光荣。